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二，农历5月26，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集体会见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外方代表团团长。 砥砺奋进的五年，嘉善声音，宜居小镇新样板。 李克强应约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张德江出席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经验交流会并讲话。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人物专访香港特区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支持率近期急剧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来华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南非外长马沙巴内、巴西外长努内斯、印度外交国务部长辛格。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习近平祝贺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成功举行，感谢金砖各国对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的支持。 我欢迎你们来京出席金砖国家的外长会晤，还是一次很成功的会晤，不久前刚刚结束啊，就许多重要的国际和地区问题都达成了很多共识，也发表了成果文件。在当前那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金砖国家啊是应该发出声音。 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面临共同的任务，要维护好各自国家稳定和发展，营造有利国际环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金砖合作是一个创新，超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金砖合作机制契合5国客观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大势。 金砖合作机制这已经是10年了，我看金砖是没有褪色，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新的黄金10年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预期啊，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习近平强调，金砖合作机制已经走过10年，金砖国家紧紧抓住发展这条主线，不仅造福5国人民，也给世界提供了解决温饱、安全等问题的治本药方。金砖国家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今年开启了金砖合作机制2个10年，我们要发扬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继续高举发展大旗，坚定遵循多边主义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金砖合作一定会更加枝繁叶茂，迎来第2个金色的10年。各国代表团团长表示，感谢中方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为推动金砖合作所做大量工作。金砖国家是新兴和具有广阔前景的机制，在新的形势下，金砖国家需要密切协调和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相信在中方主席国的引领下，金砖合作将进一步增进金砖各国的福祉，加强金砖国家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各国愿配合中国主席国深入推进金砖合作，支持中方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砥砺奋进的五年，宜居小镇新样本，嘉善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作为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结合点，县域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如何破解县域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化解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和痛点？ 近几年，浙江省嘉善县作为全国唯一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始终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不动摇，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走出了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子。今天，砥砺奋进的五年，请您走进嘉善，通过声音感受这个县域治理和发展的样板。 请注意，高15号8次列车开始检票，有乘客 31岁的浙江嘉善人范林月在上海一家企业上班，每天坐高铁往返于嘉善、上海两地，23分钟29.5元是嘉善到上海的耗费。在范林月眼里，住在嘉善是成本驱动之下的选择。 就是说，成本合起来的话，还是家里出发到上海去上班，成本要少很多。 范林月在上海与嘉善之间演着很多人的双城记，每10个嘉善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上海工作、学习、生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留住本地人、吸引外来优质人才的支撑力。2015年，嘉善制定出台《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3年行动方案》，水气共治，推进全县环境综合治理，补齐环境短板。县里投资3000多万元，建立起覆盖全县的环境监管网络，建成了完备的刷卡排污系统，打造一幅嘉善环保天地图。2016年，嘉善城区全年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超过280天。4年来，嘉善消灭390条黑臭垃圾河，连续2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现在在压下去，现在在饱和，饱和10秒，这时候转过来转到压头。 张立球5年前把生产精密仪器的工厂从上海搬到了嘉善。对于张立球来说，嘉善意味着更大的空间、更低的成本以及更优质的行政服务。 对于这个房子，我们能够做的，这房租成本、人力成本明显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了。这整个这盖的房子我们都没操心，就是他们整个把它做好了，我们才搬过来的。 嘉善自古毗邻上海，如何用好、用足这一区位优势？近几年，嘉善每年派出优秀干部到上海的政府部门、产业园区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经验做法。跟着上海的步子，多层次区域联动，全产业协同发展，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承接从上海溢出又符合嘉善发展规划的项目和人才。如今总部在上海，制造服务在嘉善，创意在上海，孵化转化在嘉善的大开放格局已经形成。近5年来，嘉善的招商引资项目中90%左右都跟上海有关。截至去年底，全县有11家世界500强企业，产值超过1亿元的企业就有237家。健康的工业经济为嘉善打造舒适的农村生活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支持。姚庄镇的陆大娘家里7亩多的责任田流转给了种黄桃大户。政府推出集中居住政策之后，她用家里的老房子换了个4层的独立楼房，与10个村子的16000多人一起住在桃园新村。 这个葵叫绿化，花草树木灯很好嘛，这里人也多，我们这活动场所也多，听书，还有那边嘛老人活动什么，还有大小牌啊，打一点牌啊，这是好舒服的不得了。 农民变市民，生活习惯一度成为桃园新村管理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桃园新村社区居委会主任杭玉龙： 你要给他绿化，他把它破坏了种菜，晾衣杆那个线拉一拉，或者用水泥板洗衣服啊，也这种东西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慢慢的靠我们有做文化设施的引入以后，慢慢的在转变它。从以前我们怕他不来，到现在他们真正来认可了这个模式。 以农房改造为契机，农民用宅基地换得集中在新社区的房产，政府用置换出的土地投入工业经济建设。到2015年底，嘉善城镇化率超过65%，全县的农房集聚和改造率达到40%。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打造一个住得舒心、玩得开心、工作安心的小城。嘉善正在走着一条城乡共享、人民普惠的县域科学发展道路。 今天21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携手央广网、腾讯新闻、嘉善电视台音视频同步推出特别节目《牵手嘉善，非你莫属》，带您直击嘉善特色岗位招聘现场，感受嘉善在5大发展理念上的丰富实践。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晚应约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克强表示，两国经济财经战略对话已经启动，第3轮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即将举行。我们愿同加方深入推进贸易、投资、清洁能源、环保、农业等领域合作，积极开展第3方市场合作，共同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谈及气候变化问题时，李克强表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巴黎协定缔约方，努力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是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我们愿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各方一道，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携手应对挑战，更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鲁多赞赏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发挥的作用，表示加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自2017年8月1号起施行。1987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条例从源头上规范统计调查活动，包括夯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尽可能减轻统计调查对象的负担，严格要求统计调查项目的制定，明确统计调查项目审批和备案的程序条件和时限等。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出席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经验交流会并讲话。张德江说，2015年6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两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党委人大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中央文件贯彻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呈现新气象、新风貌。张德江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人大工作，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二要切实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优势；三要使人大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四要使人大成为有效担负起各项法定职责的工作机关，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五要使上下级人大工作形成整体合力，增强人大工作的整体实效。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改革方案强调，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有生力量。要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改革不适应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广大产业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改革方案围绕加强和改进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运用互联网促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创新产业工人发展制度，强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支撑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25条改革举措。 再过不到半个月，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日子。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见证经历参与了香港回归发展的历程，成为香港历史中的一部分。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人物专访今天播出对香港特区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采访，采自央广记者侯燕。 在香港特区政府，林郑月娥历任多个民生事务岗位，从社会福利署长、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到发展局长。他敢于处理棘手和争议问题，立场坚决果断。2012年，他出任政务司司长，成为特区政府的第二号人物。2017年，高票当选行政长官。 我在当选当天，以及到在北京从总理手上接过这个任命，我都是这个四个字，就是感到任重道远啊。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他的位置是很独一无二的，肩负了落实一国两制、港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的第一的责任。他既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也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所以怎么在香港比较复杂的环境里边能做好两个负责，也让香港特别行政区跟中央的关系能完全按照基本法里边的要求把它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认为过去特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更多扮演了服务者和监管者的角色，今后还要成为促成者和推广者， 要看到有什么机遇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去争取，去促成这个发展。好像有很多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行为是政府的行为，另外就是一个推广者，因为别的经济体别的城市都是非常具竞争力的，要去争取。所以我觉得未来香港还是在推广方面要加一把劲。 国家的腾飞为香港的发展不断带来新机遇，林郑月娥希望在自己的新岗位为市民谋求更多福祉。 我对香港未来的期盼就是希望能为我们香港的市民提供一个他们在这里非常有满足感的生活的地方。小孩我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愉快的健康的让他们成长的环境。那么对青年人，我的希望就是提供一个让他们能各展所长的机会。对壮年人，他们已经投身社会的安居乐业是个很大的期盼。对香港的老人家，我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让他们能安享黄金的晚年的环境。 更多详细内容请听今天7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年7月1号，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从今天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湘江时评节目、华夏之声新闻论道节目将播出大型系列节目《成长》。今天播出第一集《民生为天》。 昨天下午，基于国产重核处理器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亿亿次的峰值计算能力，以及每秒9.3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再次斩获世界超级计算机排名榜单第一名，实现3连冠。我们的记者潘毅近日走进了国家超级计算机无锡中心，与神算子神威太湖之光展开了对话。 神算子，你到底能算多快呢？ 啊，在这个世界上比我算得快的还没出生。 算那么快有什么用？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傅浩环经常打这样一个比方来介绍我。 就比如说我们这台机器让它算1分钟，就相当于全球72亿人每个人拿个计算器在那儿不间断的算呢，可能要算32年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计算力的程度。 你又能干，集成度又高，一定是引进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芯片吧？ 嗯，还真不是，关键是你想引进也没法弄啊，人家对咱禁运呢。我是正宗的中国心。 那个下围棋的阿尔法狗这2年可大出风头，轻轻松松就把我们人类的围棋高手打了个遍，他的这些本事你也会吗？ 嗯，其实这方面的内功修炼可是一点都没放松。 我们其实和这个像百度啊、搜狐啊等等这些公司呢，你说是下围棋也好啊，语音的识别啊、图像的识别啊、未来的这个机器人的小助手啊等等这些事情，我们也希望这个国产的平台能去支持这样的事情。 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昨天14点55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完成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绕飞和第二次交会对接试验。此次试验的顺利完成，巩固了航天器多方位空间交会技术，对于后续空间站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昨天上午，随着全线卡脖子工程胡马岭隧道贯通，连接我国西南和西北最便捷的铁路大通道兰屿铁路全线贯通。央广记者孟永辉、王岩报道。 胡马岭隧道是连接我国西北和西南最便捷快速的大能力运输通道兰屿高速路上的头号重难点工程。2011年8月，离贯通仅剩173米时，施工遇到了第三系覆水粉细沙地层。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院长刘维明： 胡马岭隧道地层的水稳特性非常复杂，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出现土水流沙等现象。 在这样的地层做隧道开凿，就好比在豆腐脑里打洞。过去五年半，胡马岭隧道发生了四次大突涌，清理沙浆15万立方米。2015年，建设者研发出组合式的真空降水技术，使开凿隧道速度大大加快。胡马岭隧道的正式贯通，意味着兰屿铁路将于今年年内全线开通运营，服务甘陕川渝三省一市的22个县区。建成通车后，重庆直达兰州全程运行距离比现在可缩短近700公里，节省运行时间约11个小时。 央广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了北京怀柔雁栖镇泉水头村村干部合伙骗取征地补偿款。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王滩镇东滩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宇少辉虚报骗取还村林补偿款。辽宁本溪名山区卧龙街道办事处金坑村村委会原主任刘桂琴霸占集体土地等9起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扶贫领域，加大对小官大贪、侵吞挪用、克扣强占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查处力度，坚决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问题典型性质恶劣的，省市纪委要直接调查处理；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要严肃追究责任，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福建、广东积极整合港口资源，提升港口一体化水平，加快构建以港口为支点的海上丝路网络。央广记者杜西蒙、郭翔宇报道。 打开珠江口地图，粤港澳大湾区内码头星罗棋布。作为全球航运最繁忙的区域，这里年货物吞吐量超过10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过7000万标准箱。而一带一路倡议更让珠江口湾区的影响力快速扩展。广州市港务局副局长袁岳说，广州港今年的朋友圈就将扩大1倍，预计到年底国际友好港数量将达到43个。 比如说我们跟巴生港建了友好港以后呢，我们就立即就开通了一个新的航线，对于这个直接的港口业务是有直接的带动的。 触角伸向海外的同时，广州各港口还积极打通国内航运网络。广州市港务局副局长黄波说，来自昆明、合肥、沈阳的货运班列都可在广州港聚集，再运往海外。 利用了珠江水网的优势，那么发展江海联运、高速公路路网和铁路，为我们内陆的这个是货运提供一个出海通道。 在推动核心港区整体连片开发的同时，福建还提出提升港区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在厦门，承载着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远海全自动化码头，20小时的无人作业可装载近4000个标准箱。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鹏说，这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也在循着一带一路的足迹走出国门。 就是未来我们国家以及一带一路中其他的港口要向自动化迈进的时候，具有重要的典范作用。他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就从沿海自动化码头进行经验借鉴，然后有利于自动化码头的一带一路的全面推广。 新闻动车组，我国将建立科技奖励诚信档案，学术不端一票否决。我国食药监总局正式加入国际药品监管体系，全球新药将在中国同步上市。制造业大市佛山评出脊梁企业和大成企业家，请听报道。 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项一直是我国科研导向的风向标之一。以往这些奖项的评选所采用的是推荐方式，行政色彩浓，今后科技奖励的选拔要改为提名制。科技部副部长黄卫表示，对拼凑包装、游说评委等行为一票否决，对造假、侵占他人科技成果零容忍， 对涉及违规的科研成果采取一票否决、撤销奖励等措施，对违规的责任人和单位采取公开通报、阶段性和永久性取消参与国家科技奖活动的资格。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昨天发布， 我国正式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成员，英文简称 ICH， 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国药品研发和注册与国际规则逐步接轨，全球创新药在中国获批的速度也有望提升，更好地满足公众临床用药需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袁林表示， 中国老百姓应该有望用上中国政府监管部门批准的达到国际最高标准的药品，国外的发达国家审批下的新药会更快地进入中国的市场。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20家佛山脊梁企业，从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为主的大型骨干企业，致力于做大做强百年老店的企业中推荐产生。20位佛山大成企业家则坚持从扎根佛山的民营企业家中推荐产生。40位候选对象覆盖了24个行业，其中80%以上来自电器制造、汽车制造、电子、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金属加工及金属制品业、装备制造等，也兼顾商贸流通等行业。佛山维善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连柱认为，培养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意义深远。 任何一个城市都需要多个这样的柱子企业，对吧？像吉祥企业支撑这个城市，任何一个企业都也都应该为这个企业所在这个城市、这个所在的国家做出他自己的贡献。 央广记者郑树佛山报道。 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中央意识形态单位有关精神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切实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意识形态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抓好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守住守好意识形态阵地，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思想舆论环境。 近年，各地统一使用国防部征兵办公室配发的网络版全国征兵体检信息化管理系统和心理检测系统进行征兵体检，该系统有助于从源头把好兵员身心素质关。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19号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开始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连续获得190多天西太平洋深海实时观测数据，创造了实时获取深海数据最长时间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数据实时化传输迈入稳定运行阶段。 为期2天的亚欧数字互联互通高级别论坛昨天在青岛开幕。 当地时间19号下午，一男子驾车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冲撞法国宪兵车辆，造成车辆起火，肇事男子伤重身亡。警方在其所驾车辆上发现武器弹药、煤气罐等。内政部表示，该男子驾车冲撞的行为应该是蓄意的。目前，巴黎市警察局反恐部门已对此事展开调查。 由于近期执政党在质疑声中强推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修正案，安倍被指为好友的家计学员办学开绿灯等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支持率近期急剧下跌。媒体所做民调显示，民众对安倍内阁不支持率上升到44%。安倍19号召开记者会，没有正面回应舆论质疑，但坚称这些质疑只是在野党的抹黑。 由于美国军机击落一架叙利亚军机，俄罗斯19号开始暂停执行俄美两国签署的在叙利亚飞行安全备忘录。俄国防部说，美军在打击恐怖主义名义掩护下，不止一次对叙政府军实施攻击，这粗暴地侵犯了叙利亚主权，违反了国际法。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江小晨、方亮，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捐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打